真稻花香米，这个是可以验证的，验明正身之后再付款。 对，包邮免运费，货到付款啊。 嗯， 来，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五香宝的真五常真有机真稻花香的米啊。咱们今天是五斤一袋，给大家八袋，一共是40斤。那么今天价格只要299元，合一斤呢7块钱，所以价格非常的合适。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放心购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